يا جلال السلام 海东。好，让你喊你先，哎，你喊你总万一的可以。 那就 唱的表示很亮。 哪里？ 那不好。哎呀，我。 留在。 Yeah. تعليق رب العالمين.